林恒志牧师是从芝加哥过来，他今天早上开车过来，他来到我们教会很多次，上次还是教我们怎么传福音。他今天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做神话语的出口，请林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再一次来到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天气是很冷哈，今天好像比前几天特别的冷。不过感谢主啊，我还特别喜欢冷的天气，所以谢谢你们给我机会。我也在这一两个礼拜的当中跟同工在联系啊，今天的来这里的服事。这样把它拉开好了，是不是这个可以听得到哈？好。知道说神预备一位牧者哈，很快就要来到我们的当中啊，所以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很欢喜，很感恩啊，我也真是为你们感恩啊，求主啊，真的是在前面的日子里面啊，特别深深的来啊，借着神赐给我们的牧者啊，带领我们，让教会啊在这个地方大大的被他所用。那今天呢，按照我们的这个读经的这个顺序，我们就读到了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那我也就从这一章来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些信息。那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啊，这个很多的学者称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为教牧书信啊，教牧书信。那就是呢，保罗在这些书信里面，包括提摩太前书，在教导提摩太啊，提多书的话就是教导提多怎么样来牧养教会哈，怎么样来牧养教会。有人说这好像是一本教牧学的手册哈，提摩太前书好像教牧学的手册。那当我们读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时候，我想我们注意到在这章里面，保罗特别的在这里教导提摩太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来做教导的事工。所以我今天用这个题目，做神话语的出口。但是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面，一个 question， 一个 question mark 一直在出来，就是这章经文到底跟我们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关系啊？因为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说，这一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做教导工作，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在教会我也不是牧师啊，神已经马上就要派一个新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了。我也在教会里面也不是做主日学老师，那我干嘛要去听如何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工作？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弟兄姐妹甚至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觉得说我大概一辈子我永远也不会参与到什么教导的事工、教导的侍奉里面，我永远是坐在下面听人家教导了，不会是有什么站在上面教导人家的机会。但是弟兄姐妹，今天你的观念要整个改变过来。今天我们一开始还没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一个观念要先转过来，今天这段经文才会对你有意义。这个观念是什么观念？就是认识到说，我们中间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在神的里面做教导的服事，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掉的。在你这一生的当中，你都会发现到说，有很多的时候神把你放在一个地位、一个角色、一个处境的当中，你就是那位要把神的话语讲出来、要把神的话语教导出来的人。我们中间已经有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你在参与团契里面带查经的侍奉，这就是在做神话语的出口，是不是？我们中间一定有很多人，你常常会遇到一些慕道的朋友，甚至身边有一些出信的弟兄姐妹，他们常常会问一些圣经的一些问题、信仰的问题，你需要帮忙他们解答，需要帮忙他们建立他们属灵的生命。你就是在做教导的工作的。你每一位我想都会遇到这样子的服事的机会，神会把这样子的托付给你们。甚至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也许现在，也许将来，不久的将来，你就在教会里面正式开始做主日学的老师啊，教孩子、教青少年，甚至教成年人。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会 involve 的，即使你现在还没有 involve， 甚至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将来你们也一定会有机会参与讲台讲道的侍奉。以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哪一天这个永远也不会轮到我讲道，没想到后来就真的是开始讲道了。 你想不到，想象不到的，有一天神可能就把你放在，就好像今天我站在这里这样子的一个服事的一个机会里面，你要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即使这些你都还是认为说一辈子也不会跟我有关系，我永远也不会 involve 到这些服事里面去，我们中间绝大部分的人，你们都要结婚吧？要不要？要不要结婚？结婚了之后要不要生孩子？等到你有了孩子之后，你需不需要教导你的孩子？每一个父母亲都要教导你的孩子，每一个父母亲都要把圣经教导给你的孩子，都要教导你的孩子来认识神，来培养你孩子的属灵的生命。这是每一个父母亲都要 involve 的，都每个父母亲新的责任。所以几乎你可以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在你的一生当中你不会 involve 教导的侍奉，你都不可避免一定要 involve。 所以我们中间其实真的是没有一位弟兄姐妹不需要来学习怎么样做教导的侍奉，怎么样来教导别人神的话语，来把神的话语带进到人的生命里面去。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那地方，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一句话，对他的读者，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光景，你们早就该当师父了，谁知你们还需要有人另外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来教导你们。他是在责备他的读者们，早就该做师父了。他是对着一群弟兄姐妹说的，你们早就该做师父了。我相信在我们的中间是也是很多很多的人，神也要跟我们讲同样的话。其实那节经文很明显的在暗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成长起来，终究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师父，每一个人都要成为那个能够把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教导给别人，来建造别人的那个人。所以这段经文绝对不是只是对教会的牧师说的，绝对不是只对教会的主日学老师说的，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学习这个功课。所以今天我们就直接的来进入这段经文，来问这个问题：到底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整章的经文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保罗怎样的教导提摩太，他也要怎样的教导我们。那我想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来学习三个很重要的要点，三个很重要的要点。我们要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我们要把握三个很重要的要点。那第一个要点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要掌握住纯正真理的认识。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个地方，保罗在强调一件事情，告诉提摩太说要把握纯正真理的认识。在第二节这个地方讲到说，有人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禁止嫁娶第三节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保罗在提出这样一些什么这样的偏差，就是在真理教导上面的偏差。所以保罗就是在提醒提摩太，要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我们自己要先对神的真理、圣经的真理有清楚正确的认识。我想我们都不陌生，都很熟悉。像今天在天主教教会里面，就禁止神父跟修女结婚，禁止嫁娶。我们也不要只讲天主教，其实在基督徒的当中，其实有很多人也有那种很强烈的一些什么东西不可以吃的那些观念，有没有？其实有一些 group 里面是不基督认为基督徒不可以吃猪肉的，有一些 group 里面认为说基督徒是不可以吃血的。哇，那吃血是看成是这个大逆不道的，背离真道的，很严重的事情的。其实，在基督徒当中，常常我们都有这种禁止这个不可以那个这样子的一些观念、一些教导，在基督徒的当中。会互相的教导。保罗说这些东西都是不合真理的，都是不合真理的。这里他说那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第四节这里所说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其实没有一样是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保罗是特别用禁戒食物来做比喻，来做例子，来分解到底神的真理其实是什么。所有的东西，当然有毒的东西例外了，当然不新鲜的东西例外，其实所有的东西 当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的时候，保罗说都不是可弃的，都成为圣洁呀。所以这些偏差的教导在教会里面，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要小心。到底保罗在提醒提摩太小心什么样子的教导上面的偏差？不是只是两个例子而已，是两个很重要的类型的偏差。第一个，保罗在警告提摩太的，就是我们在教导真理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落入到规条主义里面去。规条主义，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子教导，哎呀，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是有很多我们应该尽的责任，每个礼拜你一定要来教会做礼拜啊，一定要来，不可以不来的，你不来神就不高兴了。每个礼拜基督徒你一定要来做礼拜，我们基督徒很多该做的，每天按时间你就应该要读经，按时间你就应该要祷告，你奉献十分之一就应该要奉献给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样子的教导都没有错，话都没有错，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已经把神的真理把它讲成是一些教条了，已经把它讲成是一些教条了呀。真理是远大过教条的，远大过教条的，真理绝对不能够在我们的教导的当中被沦为教条，沦为教条。我们讲说必须要来做礼拜，必须要读经，必须要祷告，可是我们有没有自己体会到，以至于说我们可以跟人家分享说为什么要来做礼拜，来敬拜神的意义是什么，读经的意义价值是在哪里，奉献金钱出来给神的意义是在哪里，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子的祝福跟帮助，到底在神的眼中他是怎么样子的来看我们对他在他面前的奉献，这些所有关于意义的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们如果没有把意义讲出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教导都会变成是规条的教导。真理是要让人活在意义的里面，而不是活在规条的里面。当你说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画了一大堆的教条，就算是真的是不可以做这些事情，当我们把真理沦为教条的时候，已经对人没有益处的。为什么？因为教条、规条是捆绑人的，是让人窒息，是使人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死掉的。因为在规条的里面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当人只是领受到一些规条的时候，人活在一个没有意义的生活里面，那个属灵生命是会死掉的，会死掉的。可是真理就不一样，真理是给人自由。为什么真理给人自由？因为真理让人活在意义的里面，以至于你活在意义的里面的时候，你一样是做这些事情，你觉得很踏实，你觉得很扎实，你觉得很有意义，你活得很喜乐，很有收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读经，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我们要认识的是真理的本身，我们要教导的是真理的本身，一定要把那意义说出来，千万不要只是抓着一些规条在生活，抓着一些规条在教导，那我们的教导工作就偏差了，我们的教导的侍奉就偏差了。所以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第一个警告，第一个警告。那第二个也是同样在这第五节里面的，我们看见的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过度的强调一些次要的、枝微末节的一些事情，次要的、枝微末节的事情，结婚与否，有人结婚，有人不结婚，在神来看都是可以的。这个不是在灵属灵上最中心的一件事情。有人吃猪肉，有人不吃猪肉，都是可以的，都在神眼中都是好的。这些都是在灵里头属灵上面来说是次要的东西。保罗说，神的国度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全能，圣灵里面的那些全能。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这些教导会变成在教会里面没有造就，甚至会败坏教会，因为我们常会把一些次要的事情太坚持、太强调出来，以至于呢我们就忽略了在信仰的里面更重要的那些事情呀。这些结婚与否、吃的东西，当我们过度坚持的时候，我们就会带来很大的偏差，很大的偏差。我们会不会犯这种错误？其实我们很容易犯这种错误的，很容易犯这种错误。特别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 我们来自各种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地方信主，在不同背景的教会里面信主。我们慢慢的每一个人都有来自不同背景的一些观点，一些做法。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我们不知不觉常会把我们从前过去自己教会里面或者是宗派里面的那些背景带出来的一些观点，一些做法，在那边特别的强调，特别的坚持，这个洗礼的形式啦，圣餐的形式啊，这个姐妹能不能讲到啦，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可以争到撕破脸，我们都把一些很容易把一些次要的东西带进来，带进来呀。我们在学习教导的侍奉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一定要常常的有一个方面的操练，那个操练就是去分辨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什么是绝对的，什么是相对的，什么是核心的，什么不是核心的，什么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什么是我们其实不应该太坚持，不应该过度去强调的。今天很多的教会弟兄姐妹对于同性恋，对于婚外性行为这种东西都已经看为稀松平常了，都已经看成很相对的东西了，都是很能够接受的。可是这东西真的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可以接受的吗？是到底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我们可以为了能不能吃血的地方的问题，教会都分裂了。特别是在我在国内，我看到这些问题很严重。有的是指着另外一个教会说，那个教会是吃血的教会。哇，这种话一讲出来，不得了啊，不得了啊！他只是容许弟兄姐妹可以吃血，你知道台湾有一种这个很多人喜欢吃的叫猪血糕，哇，好吃的不得了。虽然我现在我自己基本上也是不吃，可是当你把它成为一个规条说不可以吃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分裂了，教会就分裂了。所以很多时候你有发现，真正的是弟兄姐妹常常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把相对的东西当成绝对的，把绝对的东西当成相对的。结果教会败坏就是从这个地方败坏起的，因为绝对的东西被你相对化，教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纷争，很多不必要的分裂。为什么？因为你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结果你的教导在教会里面不是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教会的混乱，成为教会的混乱。所以保罗要提醒提摩太说，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参与教导的服事，甚至在家庭里面作为一个父母亲来教导你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持守住，一定要紧紧的抓住纯正真理的认识，真正认识到说在我们信仰里面什么是绝对的，什么是相对的。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偏差呢？有时候我们说，哎呀，可能是因为圣经还不够熟而已嘛。是的，当我们圣经不够熟，我们圣经下的功夫不够的时候，我们这种偏差很难避免。有人想说，哎呀，基督徒不可以怎么样，你又不晓得说真的不可以这样子，还是说这个其实是次要的事情。可是你要注意这段经文，保罗用个很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这些偏差。保罗没有说这些偏差只是因为我们的圣经还不够熟而已，保罗在这里用很重的话在责备这些教导上面有偏差的人。有没有发现在第一节这个地方，保罗说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是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哇，不得了啊，这些人是离弃真道 的人。第二节他这边说，就是他们是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的一样。换句话说，保罗说这些人是他们的良心已经完全麻木了。保罗不是说我们只是因为圣经不熟所以我们会有这些偏差，保罗在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注意到常常在这些偏差的教导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心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自己省察的心态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到底我们对神和话语的态度是怎么样，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有完全顺服、完全降服的这样子的态度没有？有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常常看到一些信主已经十几年、二十年的一些老基督徒，听到不晓得已经听过几百篇、几千篇的道的一些基督徒，很奇怪的发现到说这些基督徒。每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他们这种看事情的角度，他们想事情的角度仍然完全是世俗的角度， 都从来不从没有办法把握圣经的角度来看事情来思想事情。到底过去你做了这么多参加这么多的查经，听了这么多的道，为什么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的这些角度亮光没办法进入到他的心里面去？我发现到说，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神的道理太难太艰深你听不懂，不是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心一直不肯顺服神的道，我们一直不肯谦卑下来领受我们所听见的那个真道。所以保罗这边说离弃真道，其实就是这个态度。我们领受神的道，可是我们心中不愿意接受，因为这个神的道跟我过去从小成长起来的那些从世俗从世界来的那些建立起来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冲突的，是矛盾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仍然坚持着要持守着我们过去那个观念，我们不愿意被神改变，不愿意改变。你注意哦，圣经里面提到世俗的观念跟鬼魔的道理是划等号的，不是分开来说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个地方，保罗讲到说，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的当中，怎么样死在过犯的罪恶当中呢？保罗接下去那一节他说，那个时候我们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那就是世俗的观念了，对不对？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谁呢？就是今天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那个邪灵。所以邪灵在我们心里头带来的那些错误的那些思想，捆绑的思想，其实跟世俗带来的观念其实是同样的，是同样的一回事。所以保罗这边说，我这些人是离弃真道，听从那些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其实保罗就是在讲说，我们过去从小到大那些世俗的观念、错误的观念，我们仍然紧紧的抓住，不愿意让神的道来改变我们的观念，有态度的问题在里面了，有态度的问题在里面，以至于带出什么样的结果？那个结果就是我们的良心就麻木了，良心就麻木了，真理的话语听不进去。读经的时候看不见圣经真理的亮光，看不见的，因为良心已经麻木，已经没有反应了，已经没有反应了。结果变成怎么样？结果你所教导的人，被你所教导的人就有祸了，就有祸了。因为我们的心中领受不进神的话语的真理，领受不进真理的亮光，你心里头没有真理的亮光，你教导出来的东西就会很偏差，就很偏差，从心态带出服事上的亏欠，服事上的亏欠。这些被你教导的人，我说有祸了，很可能就是你自己的儿女哦，很可能哦，也许就是教会里面的出信者，教会里面的慕道的朋友。所以保罗在这边用很重很重的话在提醒我们，提醒提摩太，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要做神话语出口的人，我们一定要下功夫去掌握神纯正话语的真理。这是第一个要做教导事工我们一定要把握的要点。第二个要点，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做神话语的出口，我们要着重操练敬虔的生命。我们要着重操练敬虔的生命。在第七节这个地方说，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就是弃绝那些偏差的话语、偏差的道理，弃绝这些东西，然后呢，要在敬虔上来操练自己。第八节还继续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有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什么？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要注意到每一个圣经的真理，每一个圣经里面的真理，都是为了要造就生命，为了要改变生命的。没有一个圣经的真理是纯粹只是为了要满足你的知识、满足你的好奇，而给你的一些纯知识的东西，没有的。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都是为了要改变生命、造就生命的。所以当我们在讲到教导圣经、学习真理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要操练生命、要建造生命。操练什么？操练敬虔的生命，操练敬虔的生命。所以为什么要掌我们前面说为什么要掌握那个纯正的真理，不要偏差？因为你看见到说，真理如果被混淆了、被混乱了，它就没有办法造就人的生命。 混淆扭曲的道理永远不可能造就人的，只会败坏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那个纯正的真理。但是现在我们既然把握了纯正真理，看重纯正的真理，接下来第二点就是我们就要真的是好好的把这些真理用来造就生命，造就生命，造就我们自己的生命，造就弟兄的姐妹的生命。真理如果没有用来，没有发出这个结果，就是造就了人的生命，使人在敬虔上面成长起来的话，那这个真理等于是没有用，我们教导的是否等于是空白的，等于是白做的，等于是白做的。所以一切的教导的事工的目的都是在于带出敬虔的生命，操练出敬虔的生命出来。什么叫做敬虔？什么叫敬虔的生命？其实敬虔的生命就是敬畏神，就是爱神，就是信靠神，顺服神，就是与神同行，就是一个真正的与神亲密同行的那个关系，就是敬虔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成长起来，我们越发的信靠神，我们越发的爱神，我们对神越发真正的敬畏，以至于我们从心里面愿意来顺服神，来走神的道路，来跟神同行，那就是一个敬虔的生命。敬虔的生命，所有的教导或者说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都是要用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造就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造就出这样子的生命。为什么目的一定要放在造就敬虔的生命，操练敬虔的生命？因为在第十节这里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们的指望是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也是信徒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我们一生的指望，你整个走过你的一生所发出来的果效，到底要发出什么样子的果效，完全在乎你跟这位永生的神有没有生命的关系，完全在乎这一位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的这位神。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跟这位神连接起来，我们这一生的果效完全是零的，完全是空的。不论你有多少的知识，多少的学问，世俗的学问加上圣经的学问，不论你累积了多少，你这一生都是活在罪恶的当中。保罗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最后就是走到那样子的结果去。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跟神连接起来，这一生的果效就是一个空白，这一生的果效最后就是死亡轮沉沦。所以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保罗说第十节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正是为了要在自己的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要去建立出那个敬虔的生命，那个跟神亲密同行的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整个生命的果效就是指望，就是在于神。你我生命一定要真正的跟神连接起来，所有的教导的事工，教导的结果，都是带出我们的生命跟神更深的连结，更深亲密的同行。我们这一生才真的是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活出那个永生有永恒价值的那个果效。所以不要小看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如果我们在教导的事工，或者说我们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个读圣经或者说教导的事工没有带出生命的更新，在敬虔上面的成长，不仅是它是空的，而且事实上我们都感觉得出来，我们都感觉得出来。你会不会发现到说，有时候当你自己在做一些教导的服事的时候，你所教导的东西就是很空洞，就是干瘪瘪的，没有一种灵里头的喂养。也许有时候你在一些课堂上面，你领受一个老师在那边教导的时候，你就觉得灵里头就是有一种喂养，有一种激励，有一种饱足，有一种更新带出来，你的生命心灵正在那边改变。关键就在于说，你那个教导是完全是纯粹知识，还是你那个教导是一个带着生命的 impact，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一方面，我前面第一点所讲的，我们一定要看重真理，而且看重纯粹的真理。我常常在教会里面 常常看到一些弟兄姐妹觉得说，哎呀，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生活的运用啦，我们生活活出神的心意最重要，爱神信靠神啊，好好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那就好啦，这个圣经里面那些话语我们不需要那么深，哇，这样子好像这个研经这样子花那么多时间去研读它，不需要的啦。这些弟兄姐妹在属灵生命一定成长不起来，一定是永远是很肤浅的生命，因为他没有看重神的话语，没有深入去抓出那些深的神的话语纯正的真理，永远都是糊里糊涂的。可是我们看重追求神的真理的同时，我们一定也要了解到说，单单有这些真理的知识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投入生命去让神用这些真理来操练我们的生命，在敬虔上面成长，我们才真的是有从神的话语从神的真理上面得着那样子的帮助跟建造。那你说怎么样操练敬虔，怎么样操练敬虔的生命呢？特别是说怎样借着神的话语来操练敬虔的生命呢？其实是不难的。我们就抓住一个要点，每一次你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记住一定要让神的话语像一面镜子的来把你的生命里面的真实光景把你照出来让你看见。你一定要让神用他的话语来照出你里面那个属灵生命真正的光景，神的话语跟你的生命就会连接起来。我在神学院里面曾经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讲过一句话，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一直到今天我还常常会去思想那句话，很宝贵。他说我们基督徒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跟神求，我们读圣经我们先祷告，对不对？我们跟神求，我们说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向我的心打开来，这个祷告很宝贵啊，对不对？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智慧。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祷告求神把你的话语向我的心打开来。可是我神学院的老师跟我们说，其实还有一个祷告更加的重要，那个祷告就是说，主啊，求你将我的心向你的话语打开来。如果神把他的话语向我们打开来，可是我们的心门是关着的，我们的心门没有向神的话语打开来的话，没有用的。我们的心也必须向神的话语打开来，容许神用他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心，容许神甚至用他的话语好像两刃利剑一样的刺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去剖开来，去把我们里面所有的那些思想那些意念甚至里面的黑暗面全部都把它刺入敞开的显露出来，显露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见里面有多少的骄傲，里面有多少的自私，有多少的自我，有多少有多少的嫉妒，又没有爱心的那些部分，那些贪爱肉体、贪爱虚荣等等等等的很多藏在我们里面的平常看不见的，当神的话语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把我们显露出来了，就把我们显露出来了。今天我们读这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求神来光照我们的心，到底我们自己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是怎么样。每次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真的在神的面前愿意让神用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吗？我们真的愿意我们的观念被神改变吗？这是需要上神话语光照出来的。所以其实每一次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只要我们的心门打开来，神的话语都会光照我们，都会光照我们，以至于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会带出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忧伤痛悔的来在神面前更新我们的心。我们这样子的来读圣经，你的生命是不可能不被改变的，这样子的来读圣经，你的生命是不可能不成长的，因为神的话语每次都真真实实的 relay 到连接到你生命里面的真实部分。所以读圣经，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操练敬虔的生命， 然后你就发现到说，当我们教导神话语的时候，你就不会只是在讲一些纯粹知识的东西了。你教导神话语的时候，你会带出生命的亮光，你的教导能够造就人，能够造就人，因为你已经将神的真理跟生命，跟你自己的生命连接起来了。神的话语已经真正的在塑造着，在改变着你的生命，你就可以用，你就能够用神的话语来帮助别人的生命也得到改变。这是第二个方面，做神话语的出口，我们需要把握的要点。我们赶快进入到第三个方面，第三个要点，我们要把握的要点是，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要实在的行出来，来成为一个榜样。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个很重要的劝勉，很重要的劝勉。在第十二节这地方，保罗跟提摩太说，你不可以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提摩太要成为一个神话语的出口，他首先他自己的生命要先成为一个榜样，成为一个见证。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你知道，其实当有一项圣经的真理，有一项真理我们还没有把它实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真理绝对没有清楚真正的认识，绝对没有真正的明白。在你还没有把它实行出来的时候，我们绝对没有真正的明白那个真理。没有，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明白，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教导，你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教导。只有我们把它实行出来了，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注意哦，我不是说你没有明白所以你实行不出来，我是说你没有实行，所以你没办法真正明白，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教导。所以保罗要提醒提摩太说，每一样要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每一样你都要行出来，以至于你成为信徒的榜样，那你就真正明白了，你就真正明白，你就可以教导了。真的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你还没有用真正的用你的行动来向神发出你对神的信靠，哇，现在的经济这么差，是不是？哇，经济这么坏，情势这么不好，人家说十一月的时候有53万个 job， 有53万人失去他的 job， 哇，很多时候看到这种情况，这个心都慌起来了。然后你就开始做各种打算啦、哎呀，以后少一点奉献啊，以后这个也许要赶快改行啊，本来神要呼召你出来服事的，现在这条路走不通啦，不走啦。你就发现到说，我们因着这些环境的时候，我们天天都在面对信心的挑战。可是除非我们用行动来向神发出我们对神的信靠，否则你没办法真正的了解什么叫做信靠神。96年的时候，我们全家从加州搬到芝加哥，因为神带领我要到芝加哥去读神学。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情况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呀，我们一家四口到芝加哥去读书，我是 full time 的 student， 我太太是 full time 的 mom， 我的两个孩子是 full time 的孩子。我们家没有一个 full time 或 part time 的 work 工作赚钱的人，所以我们到芝加哥去读书的时候，那刚开始那一年啊，特别是第一年，我常常半夜就从梦中醒过来了，跳醒来了，因为突然间有一个在梦中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说银行还剩多少钱，然后整个人就醒过来了。哇，我很害怕啊！我发现那段时间我常常活在惧怕的当中。那你说我有没有信心？我有没有在信靠神？哎呀，真的没有信心的家伙。可是我发现不是，我发现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心中虽然有很多的害怕，可是我跟我的妻子，我们没有过一刻有那样子的想法，说我们神学这条路我们不再走了，没有一刻回头的思想。我们心中有惧怕，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头。我就发现到说，原来信靠神不是感觉的东西呀，原来信靠神是意志，是委身的东西。我活在惧怕的当中，我每次就把惧怕重新的交给神，惧怕又来了，我又把惧怕重新的交给神。可是我跟神说 No matter what， 这条路已经不可能往回头走了。 我真的是在信靠神。只有我们去实行它的时候，你才体会到 What's going on 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除非你真正的饶恕了一个人，否则你永远没办法了解什么叫做饶恕人。你没办法真正去体会到说，你要能够饶恕一个人，你要经历过什么样子的心历，要走过什么样的心历路程，甚至要饶恕一个人，要饶恕别人，你自己需要对付里面什么样子的罪，只有你真正饶恕过人，你才能够晓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饶恕人好像是给人家恩惠，哇，太便宜你了，我竟然就饶恕你了，哦，好像我们自己这个饶恕完全是我们完全是一个受害人，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过错，都是对方的错，我们给对方一个恩惠饶恕他。我后来发现不是的，当我自己挣扎过我不能饶恕人，可是我求神帮助，后来我真的把那个石头卸下来了，我真的跟对方重新的和好，真的是能够在主里面跟他彼此的相爱，继续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原来我要能够饶恕一个人，里面有好多的罪我必须要对付，必须要胜过的，包括我的自义，包括我的自我，包括我的自私，包括我的骄傲，好多好多的东西原来都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原来我还没有饶恕人的时候，我自己是在犯罪，是在犯罪，以至于我饶恕人其实就是我的悔改，就是我的悔改。只有我们走过真的把它实行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才认识到饶恕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一个真理，特别是圣经里面的真理，特别是圣经里面这种生命的真理，没有一个真理是你不需要借着实行就能够去明白的。今天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的基督徒都是理论派的基督徒，都是理论派的，我们都想说，哎呀，我们想一想，我们分析分析，我们讨论讨论，我们就可以把这真理明白过来了。我们不晓得，其实我们还不明白，其实我们还不明白，以至于理论派的基督徒就只能够教导出理论派的基督徒，教会的教导就变得很空洞，一直都是很空洞，因为我们都是理论派的，都是理论派的。保罗在这个地方，保罗在这地方对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这句话非常的宝贵，这句话也非常的有趣，里面可以说包含两个意思，两个意思。第一个可能是最比较明显的，也是比较主要的意思，保罗跟提摩太说，不可以叫人因为你年轻而小看你，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提摩太是真的很年轻，对不对？因为他很年轻的缘故，所以很可能教会里面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看他年轻就瞧不起他，就轻视他，所以对他的教导也怎么样，也不会尊重，也不会认真的去听。是的，年轻的人弟兄姐妹常常会遇到这样子的困难。我刚刚出来牧会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牧师也有这样子的困难，人家因为你年轻就会小看你，就会小看你。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因为自己很年轻，可能是因为实际的年龄很年轻，还是个大学生，可能是因为信主的年龄很年轻，才刚刚信主几个月而已。总是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也是因为你还很年轻，所以你就常常会觉得说，在教会里面你好像没有什么分量可以教导别人，好像没有什么资格可以去教导别人，想说，哎呀，这个我是谁，我算什么，还轮得到我来教导。可是弟兄姐妹，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不可以让人因为你年轻而小看你，你自己更不可以因为你年轻就小看你自己。不可以小看你自己，要怎么样？要勇敢地站起来，勇敢地站起来，站起来，像保罗这里所说的，在众人的面前活出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每一个方面的见证，勇敢的起来，活出那个见证，活出那个榜样，勇敢的起来。这位保罗继续的说，十三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直到我来。你就算是你年轻，你不可以小看你自己，你要勇敢的站起来，站起来做榜样，站起来活出见证，站起来让自己可以做神话语的出口。保罗说，不可以叫人因为你年轻而小看你。但是这里弟兄姐妹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的意思， 保罗跟提摩太也同时是说，不可以叫人小看你，把你看成是年轻无足轻重的，不可以叫人小看你，把你看成是年轻无足轻重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被人家看轻，不是只是因为我们年轻而已，有很多时候我们有一把年纪了，我们信主好多年了，还是被人家看轻的。很多基督徒被这个社会上的人看轻，不是因为你年轻，是因为你没有见证，没有生命的见证，没有活出榜样。有时候有一些教会的领袖服侍得很 frustrated， 我在教会里面我是领袖，可是我教导没有人听，没有人尊重，为什么？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榜样，我们没有活出那个榜样。即使你不年轻，即使你已经信主好多年了，我们照样很多很可能被人家看轻的。保罗说，不可以让人家小看你，把你看成是年轻，看成是无足轻重，看成是无足轻重。如果我们真是把真理行出来，真是把真理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行出来，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侍奉，很多的障碍就被挪开来了。如果我们没有活出那样子的生命的见证，你发觉到说，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侍奉，常常都是寸步难行的，都是寸步难行的。当我们把神的话语行出来，你就发觉到说，神的真理你贯通了，明白了。然后你发现你在做神话语的出口教导的时候，你的教导有力量，然后你的侍奉有果效，有果效就不一样，就不一样。所以不论我们中间你是初信的，你是老基督徒，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很简单一件事情，不可以叫人小看你。怎么样可以让人家不会小看你？就是每一个圣经的真理都要在生活里面把它活出来，成为一个见证，成为一个榜样。活出这样子的见证跟榜样，我们就会成为很有力的神话语的出口，神话语的出口。要成为这样子的见证，成为这样子的榜样，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出来的，可以活出来的。所以其实要成为神话语的出口，还有第四个要点，还有第四个要点，但是第四个要点我就做结论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几句话作为今天的结论，就是在这里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所说的，这里说，这些事你们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我特别的珍贵这里的这句，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我们可以今天一时活不出这样子的见证，可是你不能够没有每一天生命都在长进。你今天还活不出来没关系，可是你的生命每一天都要继续的长进，都要继续的长进，每一天都在真理的认识上面长进，每一天都在操练敬虔的上面用心下功夫，这是你每一天都一定都要有的。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一定要扎实实在到一个地步，是众人都看得出来的。你都不需要说，哎，我长进了，你有没有看见啊？都不需要说，你的长进一定要扎实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在你身边都看得见，都看得见。我有时候在一些地方，我两个礼拜前我才到一个地方，那服侍，然后住在一位弟兄的家。那他载我回家的时候，我就问他怎么信主的啊，他就跟我讲，然后讲他爸爸妈妈也信主。哎，我就很好奇啊，我说你爸爸妈妈怎么会信主的？他说我爸爸妈妈看见我生命的改变。是的，你生命的改变一定要让人直接就看得见，就看得见。所以保罗说，一定要叫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每一天生命都要长进，今天做不到没有关系，不久之后你就发现到说，你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每一方面，你都在活出见证，你都在做榜样，你的服事越发的有果效，越发的有深度，你的服事蒙神使用。我们刚刚一开始的地方提到希伯来书第五章那里 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了。我也相信在我们的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是早就该做师父了。当然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你们也确实已经在做师父了，你们成长有很成熟的生命，有敬虔的生命，你们有 很清楚的纯全的真理的认识，好好的在被神使用做教导的工作。可是不论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你是已经成为可以做师父，可以在教导上面侍奉神的人，还是你还没有，总是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心意，这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每一个人的托付。愿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神都亲自的来把它做成，让你不小看你自己，今天就可以立定这个心志，主，我要做你话语的出口，主，我要成长成为一个不仅是自己生命得到神话语的主的被神话语所改变，而且是一个能够把神的话语教导给别人，带着生命的 impact， 能够让人因着神的话语生命也被改变，被建造起来，这样子的一个器皿。我们带着这样子的心智来到神面前来祷告。主，你怎样挑战提摩太，主，我们今天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说主，我们也愿意接受这个挑战。主，我们怎样看见提摩太这样一个年轻性格软弱柔弱的一位弟兄，他曾经勇敢地接受这样子的挑战，他成为在历代的圣徒的当中一位蛮有荣耀蛮有荣光的主你自己重用的器皿。主，我们求你也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塑造成为这样子一个器皿，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让神的话语也从我们的生命涌流出来，让神你那个更新改变生命的作为坐在我们的身上，也从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坐在许多许多人的身上。我们向主祷告，求主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生命被改变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能改变人生命的教会，都因为你真理的道生命的道是如此带着能力的运行在我们这个教会的里面，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预备一位牧者要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带领我们。我们求主你让我们这群弟兄姐妹认识到说，主，你差派牧者到我们中间，不是要来代替我们服侍你，乃是要带领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每一位都更深的侍奉你，更深的走你的道路。所以主，我们不是只是献上感谢，谢谢你的供应，我们献上自己，求主装备，求主使用，求主悦纳，这样子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